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维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首先来关注的是近期国际互联网上热传的一张照片，就是阿富汗前数据通讯部部长在德国莱比锡街头现身，他穿着黄色工作服，背着披萨包，做了一名披萨外卖员。近日呢，他接受俄罗斯媒体的访问，坦诚自己现在生活得很好，也很坦然，他时刻关注着祖国阿富汗，希望这里有和平和发展。然后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来关注韩国近期出台的一份关于韩日之间经济发展以及竞争力的数据对比报告，如何来看待这份报告。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我们首先还是继续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最新发展。据阿富汗媒体报道，塔利班预计最早将于本周五组建新政府。眼下呢，这也是全球对阿富汗局势的一个关注的焦点问题。组建新政府的消息传出之后，塔利班能否组建一个可以处理饱受战争摧残的经济的内阁，以及能否兑现承诺组建一个更加包容的政府，正受到外界广泛的关注。据塔利班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说，塔利班联合创始人巴拉达尔将成为阿富汗新政府的领导人。塔利班的前领袖奥马尔的儿子雅各布以及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主任斯坦尼克扎伊会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目前全体的高层已经抵达了喀布尔，公布政府新名单的筹备工作已进入了最后阶段。那么连日来呢，阿富汗的政局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而同时一位阿富汗的前部长在德国街头送外卖的身影也被媒体捕捉到了。他就是今年50岁的阿富汗前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部长达特。最近，这名有着高学历的阿富汗前部长在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街头送披萨的工作照火遍了全球。他穿着橘色的工作服，骑着一辆自行车，那么车后座上呢，放着一个大披萨盒子。但是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在德国采访他时，他却说，我坦然接受自己的人生现状，没有什么可丢人的。萨达特称，他当年辞职呢，是因为受够了当时阿富汗政府的腐败，几经辗转定居德国，但是现在工作不好找，他只能依靠基本的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据英国媒体报道说，现年50岁的萨达特有着阿富汗和英国的双重国籍，原本可以在英国定居，但是考虑了就业前景问题之后呢，他决定前往德国。但是异国的谋生并不容易，因为德语还不够好。萨达特虽然有着牛津大学的 IT 和电信两个专业的硕士学位，却依然只能从基本的体力工作开始干起。据英国媒体报道说呢，这位阿富汗的前部长目前是德国一个在线外卖平台的送餐员，时薪是每小时15欧元左右，收入刚够维持开销，其中包括了每月房租420欧元。他目前是每周7天上班，周一到周五每天工作6小时，早上花4小时读语言学校，周末从中午干到晚上10点。对于自己穿上橘色的工作服，背着方形大背包给客户送披萨，萨达特称，有工作就代表大众有需求，职业没有贵贱，不后悔来德国，近期还会继续干这份外卖的活。近日，萨达特接受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的采访，坦诚交流了他对现在阿富汗政局的判断，以及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支持阿富汗社会的重建。他说，阿富汗的新政府应该根除腐败，阿富汗政府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唯有和平方能让这个国家长久地发展下去。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对这位前部长的访问。 这是阿富汗前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部长赛义德·萨达特2020年在萨达特拒绝将所领导部门的资金用于有关打击塔利班的国家战略后，加尼政府强迫其辞职，结果萨达特搬到德国开始了新生活，目前在德国莱比锡市做披萨送货员。您在德国生活得怎么样啊？ 我决定来德国，因为从长远来看，德国在电信领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这是一个我想去的地方。我需要通晓除英语外的其他语言，鉴于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这三种语言目前对特殊 IT 市场非常好，所以我决定学习德语。我来到了德国。 各国和如今的阿富汗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合作战略？ 拜登在他的一次演讲中说，他们去阿富汗是为了自己的目标，他们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们去那里不是为了国家建设，但我个人认为这有点不对，因为如果在那里完成了国家建设的任务，那么阿富汗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如果曾经努力进行国家建设，使所有阿富汗人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那么情况就会不同。另外，如果今后在那里完成国家建设，建立起稳定的政府，那么这对阿富汗人民更好，对整个世界更好，尤其是对阿富汗的各个邻国。为此，我想说，支持阿富汗人民，向阿富汗人民提供更多援助资金，并且不停止向阿富汗人民提供援助资金，这将是帮助而不是孤立他们。如果塔利班受到制裁，阿富汗受到更多制裁，就会出现贫困，国际恐怖分子会再次转移到那里，重新建立他们的网络并进行战斗。他们将在中亚开始战斗，并把恐怖主义输出到各个邻国和欧洲。出于这个原因，如果这次世界与塔利班合作，塔利班与世界合作，他们将不会像以前一样，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也认识到了过去所犯的错误。 今天的塔利班和他们上台之前的尝试有何不同？ 这次他们不是像上次一样危险，有几件事情，因为上次他们出来的时候，阿富汗在内战中被摧毁了，这一次他们来到阿富汗，整个系统已经完全交给他们。第一件事，直到他们吸取过去的教训，他们才不会重复同样的事情。就像他们说的，这次你看到他们大赦了，他们对所有阿富汗人实行大赦，他们停止了射击。第二件事就是，正如他们所说，麻醉品将为零。第三件事是他们将与国际社会合作，以换取援助资金帮助他们。他们不会允许阿富汗被用来对付其他国家，但是如果他们想实施伊斯兰教法，执行自己的法律，那么这应该由阿富汗人民自己决定采取哪个系统。例如沙特阿拉伯，它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然而可以让人接受。我为何说必须支持塔利班？因为如果他们被孤立，阿富汗将再次陷入更多的麻烦，再度成为一个问题国家，再度出现贫困，那里将再次出现大混乱，国际恐怖分子将挺进那个地区，利用阿富汗为基地，在中亚作战，为西方制造问题。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和他们一起工作，而不是让他们陷入孤立。 您如何评价难民的情况？ 提供援助资金时，应该观察和审视过程，以便在未来制止腐败，确定这些款项流向人民，而不是被贪污了。就像 在过去20年来，援助阿富汗的款项大部分流向了军阀，他们为了自己而承担公共项目，所以援助资金被再次用于战争，也被转往国外，或者一些腐败官员在承建项目时贪污钱款，资金被转出阿富汗。因此，阿富汗过去20年来所获得的支持资金，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真正到达公众手中。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目前在德国莱比锡做披萨外卖员的阿富汗前数据部门的部长萨达特。萨达特是英国和阿富汗的双重国籍，有着牛津大学的双硕士学历。目前他在德国的语言学校学习，课余时间送披萨。虽然他穿着橙色工作服，背着披萨的照片呢，传遍了全球互联网，但他说这没什么可丢人的。他坦然接受眼下的生活现状。萨达特本人2018年担任了阿富汗通讯数据部的部长，他是阿富汗当时加尼政府的内阁成员之一，但是做了2年之后他就不堪忍受了，而关键原因是看不惯政府高层的腐败。他告诉媒体说，自己做内阁部长时受到核心圈层的排挤，我和总统的亲信们的待遇是有差别的。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政府的公职人员滥用公款，我得到资金是用来开展国家项目的，而这帮人只想中饱私囊。即便美国媒体也承认阿富汗政府的贪腐问题呢，是贯穿阿富汗2届政府的顽疾，腐败毁了阿富汗。而像萨达特这样因为看不惯而离职的官员也并非是个例。他说，很多阿富汗难民离乡背井到外国谋生，他有信心学会德语之后呢，能够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自己虽然身在异国，但是时刻挂念祖国阿富汗。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给阿富汗提供经济援助。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字显示，目前德国有着全欧洲规模最大的阿富汗裔社区，生活在该国的阿富汗裔人士超过了25万人。从2015年难民危机开始，德国共计涌入21万阿富汗难民，是继叙利亚人之后的第二大难民群体。在塔利班夺回政权之后，德国最近疏散了大约4000名阿富汗人。但是多数的阿富汗难民因为教育程度较低，缺乏技术和语言能力，目前还难以融入德国社会。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要将视线转向韩国。近年来，韩国与日本因为历史问题曾经多次发起冲突，这当中日据时代的慰安妇问题更可以说是牵动了整个韩国社会的民族情绪。据韩国媒体报道说，围绕着日韩的慰安妇纠纷，韩国首尔中央法院已经要求日本政府在明年的3月21号之前要向法院提交在韩国拥有的财产清单，以向韩国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对这一要求，据日本媒体报道说，针对韩国法院的要求，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记者会上表示说，绝对无法接受，并说韩国法院1月的判决违反了国际法，明显和日韩两国间曾经达成过的共识是相悖的。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中央地方法院今年1月8号对已故慰安妇裴春姬等12位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了索赔诉讼，作出判决，裁定被告日本政府应向原告赔偿每人1亿韩元，大约合58万多人民币。但是媒体又报道说，日本政府以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为由，在诉讼的过程中毫无作为，日本没有提起上诉，最终确定败诉。日本政府之后没有履行法院命令，慰安妇的受害者于4月向法院提出了公开日本政府在韩国拥有财产的申请，法院6号裁定本案属于国家主权豁免例外，重申日方是有赔偿责任，并下令日本公开在韩拥有的财产。那么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日本政府既然没有履行韩国法院的命令呢，那么慰安妇的受害者就只能让日本政府直接把他们在韩国的财产作为赔款来用了。 慰安妇赔偿问题一直是日韩两国争端的一个激烈矛盾。日本政府曾经多次模糊曾经存在强征慰安妇的事实，韩国国内曾经多次就日方的模糊态度甚至诋毁态度呢，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另外据韩国媒体报道说，著名的日本化妆品企业 DHC 韩国分公司9月2号发表公告称终止其在韩国的营业。DHC 公司的决定很可能受到其反韩言论引发的抵制运动所影响。韩日两国因为二战时的历史问题，尤其是慰安妇问题，一直难以找到共识。日本的淡化、模糊甚至抵赖态度多次激怒了韩国民众。因此韩国全国经纪人联合会每年对韩日两国的经济和竞争力的差距变化进行的统计报告都是备受韩国媒体的关注。而今年这份报告又出台了，结果显示呢，从上世纪的90年代初起的30年间，韩日两国竞争力的差距在大幅的缩小，部分领域韩国甚至超过了日本。这份报告还援引了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排名，显示日本国家竞争力从1995年的第四名跌至2020年的第34名，而同期韩国的排名呢，则从第26名升至了第23名。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邀请的是韩国真好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仁哲先生，来听他分析这份韩日经济发展对比报告的数据含义。 세계3대신용평가사라고하면스탠다드포르스우리가얘기하는 S&P 또무디스 上世纪90年代全球三大评估机构标准普尔、穆迪、惠誉对日本的主权信用级别是最高等级，然而30年以后的今天，韩国的评级均高于日本。以最保守的美国标准普尔为例，1990年该机构对韩国的评级是 A 加，比日本的 AAA 低四个级别，但今年韩国是 AA， 比日本的 A 加高两个级别。另外，从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 GDP 来看，2018年韩国为43,001美元，日本为42,725美元。购买力评价衡量计入物价和汇率因素后的国民消费能力，韩国在这数据上已超过了日本。这一趋势持续至今，去年两国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两国主力产业制造业的竞争力方面，韩国也已赶超日本。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显示，1990年韩国和日本分别排在第17名和第2名，而2018年韩国攀升至第三名，日本则跌至第五名。在日本依然领先的宏观经济指标上，两国的差距也明显缩小。 거시경제부문많은이지표실물지표에서도한국과일본의격차는줄어들고있는데요명목국내총생 이명의 GDP 为例，上世纪90年代韩国的名义 GDP 仅为2830亿美元，但2020年达到了1.6310万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约五倍。1990年韩国名义 GDP 仅为日本的 8.9%， 2020年已达到 32%。 从全球排名来看，1990年韩国排名第17，日本排名第二，但去年韩国跻身前十，日本则跌至第三，差距大幅缩小。出口方面也成绩斐然，1990年韩国的出口和进口分别仅为日本的 24% 和 31%， 但去年韩国出口额为5130亿美元，达到日本的 80%， 进口额为4680亿美元，接近日本的 74%。 80억 달러로 일본의 74%에 육박을 하고 있습니다。 在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企业为53家，韩国为15家。虽然日本仍多于韩国，但两国差距从25年前的18倍缩小至 3.5 倍，这意味着韩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已赶上日本。不过在基础科技领域，两国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世界研发投入1000大企业中，日本企业达到韩国的5倍多。上述这些原因导致2019年日本对韩国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后，虽然韩国在国产化方面倾注了不少努力， 但对日材料和零部件进口额依然很高，逆差规模也是1994年的近两倍。尽管如此，从各项指标中仍不难看出过去30年韩国的发展和日本的低迷。分析指出，韩国经济增长固然是一方面，但日本内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우리나라가일본을추월하거나넘볼수있을만큼성장한배경이뭐냐라는질문에대해서뭐물론이제우리나라가잘해서라는긍정적인측면도있습니다 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影响巨大，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口竞争力大幅下滑，但比起结构改革，日本选择了降息这更加轻松的方法，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随之破裂，资产价格大跌，这是日本进入通缩时代的最大原因。此后，索尼、松下等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逐步落后，在互联网和新技术的潮流中，日本也没有能抓住机会，缺乏创新的日本开始倒退。此外，老龄化导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在199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减少，资产价格下滑加上经济倒退，日本陷入了消费和投资减少的恶性循环。 자산가격이떨어지고경제가후퇴하다보니소비투자가줄어드는악순환에빠지게된겁니다 在八日落幕的2020东京奥运会上，日本提出了复兴与重建的口号。日本曾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为契机，摆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阴影，实现了经济复兴。如今，日本又希望借助2020东京奥运会全面走出被称为失去30年的长期经济低迷。然而，本届奥运会从一开始就波折不断，先是因新冠大流行被迫延期一年，奥运会结束后，日本还面临着巨额赤字。值得警惕的是，韩国在很多方面与日本相似，日本低增长的最大原因是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在这个问题上，韩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分析指出，韩国在疫情前便经历着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导致的急剧的人口结构变化，疫情加快了变化的速度。2020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仅为 0.84， 为有史以来最低值，在 G20 成员国中排名垫底。有意见担忧，韩国进入低增长轨道的速度有可能比日本更快。 우리도저출산고령화문제가더심각하다라는겁니다그래서지금우리는일본을타산지석의기원으로삼아 虽然韩国经济还未出现负增长，但是低利率并未能促进投资和消费，反而是政府为克服疫情而投入的财政涌入股票、虚拟货币和房地产等资产市场，造成泡沫。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消耗国库，重蹈日本的覆辙。韩国有必要效仿其他发达国家，制定财政标准，确保财政健全性。另外，还应进行结构改革，帮助企业确保未来增长动力，同时推行政策，加强内需，降低外部因素对经济的影响。 경제구조를좀더내수를키우는쪽으로정책의드라이브를걸필요가있어보입니다 平心而论，韩国从一定程度上依靠效仿日本实现了发展。目前妨碍日本发展的各类限制也为韩国提供了参考，除了低生育率、老龄化、扩张性财政和房地产等资产泡沫也很相似。比起为赶超日本而欢呼雀跃，当前我们需要保持冷静，将日本视作反面教材，为未来做好准备。 刚才我们关注的是韩国近期出台的一份关于韩日之间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竞争力数据报告的出炉。感谢您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见。 Ryan, huh?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When removing your mask, store it inside a paper envelope or fold it between two tissue papers to keep it clean.

It's 9 a.m. Beijing time.